呢啲人多嘅地方。第二咧就係、是、打針啊嚇，因為咧剛才我都講啦，雖然而家我哋都睇到都好欣喜，因為咧我哋嘅接種率咧其實係上升嘅，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都呼籲大家係打針。而第三樣嘢咧係可以做嘅咧就係、是、當收到我哋嘅強制檢測公告之後咧，因為當而家仲有潛在嘅傳播鏈，而我哋嘅追蹤繼續喺度做咧，即係話呢一啲有確診嘅人士咧，佢可能曾經係去過呢個地方嚇，亦都有安心出行嘅一個指示，咁大家就要盡快咧係出嚟咧係做檢測先至得。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跟大家就讲虎年呢，就跟大家讲老虎。咁啊，请嚟两位嘉宾咧，一位喺直播室度啊，詹益光。 系，大家好。 嚟过好多次噶啦。咁啊，另一位喺电话上的潘国三啊，潘 Sir。 系，陈工好。 系，潘 Sir 好， 潘兄好。 好，咁啊，我哋詹 Sir。 是 讲讲啊，今年虎年啊，呢、这个十二生肖啊， 系 老虎啊排啊子丑寅， 寅 呢、 这 个寅啊，寅属虎啊，子属鼠啊，丑属牛啊，十二生肖点解冇狮子啊？阿詹 Sir 啊，狮子我哋又冇狮、啊，我哋过年就冇狮、啊，又唔会冇虎、啊， 呢、 这个 要睇时代啦、啊，要睇翻时代。因为狮子传入中华咧，就系、是、汉朝丝绸之路。 系 啊，丝绸之路咧就喺汉朝末年啊，西域亦都同时传入咗狮子帽。 系 咁，我哋先至开始冇狮子。咁、 啊、 但系咧，狮子传入中国之后系冇办法养落去嘅、 啊。 虽然咧，汉武帝上林苑啊，应该就养过狮子，但系咧。可能嗰個時候嚟送嚟嘅獅子，有時咧就中途死咗一隻咁，咁誒單性嘅冇辦法繁殖，咁所以喺中國嘅獅子咧一路都係唔能夠啊，係落地開花。 哦， 咁、啊、老虎就唔係啊嘛，老虎咧我哋即係最少三五千啊六千年前已經有虎嘅圖案， 係 即係有啲咁樣嘅銅器啊，有啲咁嘅雕塑，咁所以老虎嘅歷史就耐好多啦。 阿、潘 Sir。你又点样睇老虎同狮子嘅分别咧？狮子系西方叫做万兽之王喎。 啊，因为同佢嗰个栖息地有关嘅。咁其实就老虎咧就系、是、喺亚洲为主嘅。 系。 咁啊，狮子咧就系、是、阿拉伯世界同埋非洲。 系。 咁其实狮子同老虎咧喺古代嘅时候，应该喺印度次大陆系相遇过，因为印度咧。是狮子老虎都曾经居住的。 嗯。 但可能在印度的狮子即是亚洲啊西亚的狮子一路是很快咁就冇咗啦。咁狮子主要是生活在大草原热带草原。咁而老虎呢就是我哋中国叫做山君嘛。老虎是住在山入面。咁譬如我哋有呢个东北虎啦或者叫西伯利亚虎啦中国国境内有华南虎啦。咁去到咧就孟加拉虎，咁同埋印度尼西亚有好多咧，爪哇虎、苏门答腊虎、 阿 里虎，甚至远到咧就有塔斯曼尼亚。咁所以其实狮子老虎佢哋嗰个栖息地系唔同，佢生活习性唔同。咁啊，正如詹 Sir 讲咧，就中国嘅水土咧就系狮子水土不服。 仲狮阿潘兄啊，嗰、那个狮虎咧，仲有一个好大嘅差别咧，就狮子系群居嘅。老虎咧就独居嘅，其实呢两样嘢都决定咗咧，老虎必定系要喺森林里边，吓、啊，即系多啲嘅山林咧，俾佢咧系活动咧，佢先生存到嘅。但系狮子又唔同，狮子喺 草原可以生活嘅、哦，森林可以生活、哦。 唔同嘅，系啊。正如经常讲咧，老虎系独居嘅，咁所以老虎去打猎咧，佢虽然系咁大只啊，佢以偷袭为主，即系唔系正面一只去攻你冇用嘅。佢后边 佢比起嗰啲炮啊。同獅子冇得比啦，同炮嚟比都冇得比。 獅子係合圍噶嘛，獅子 炮都會合作噶，但老虎多數咧就係單打獨鬥。 嗱，你啊講起阿詹 Sir， 你講起呢個老虎同獅子個群居同獨居咧，其實你從動物學個分類嚟講啊，其實佢哋全部都屬於貓科。 冇錯。 嗱，依個貓科咧，要從嗰個貓科嗰度分類成，又分為兩類，由貓科。分为叫犬型嘅犬类嘅亚科同埋犬同埋猫类嘅，所以猫类嗰啲咧嗱三种，头先大家讲留一种老虎、狮子仲有豹，呢啲都系从嗰个猫演化出嚟嘅时候，猫科犬科咧就唔会衍生出呢个老虎、狮子，衍生出熊，熊咧就属于犬科，所以好有趣啦。所以边三种嘢咧，豹咧就要速度见长。奔跑的最快佢，老虎就头先讲嘅攻击型嘅，你依个狮子就群居型嘅，呢三种都系食肉，都系食肉品。人类就属于系灵长类，啊灵又唔系嗰种攻击性嘅，所以人类就比较温顺啲嘅。呢个举翻到嚟说，你俾翻嗰个动物分类。咁好啊，你既然属于猫科咧，我又问下两位啦。头先讲话十二生肖冇老虎。冇狮子，都冇猫喎。 系啊系啊， 识住猫啊嘛。 上有一次，我记得咧，好似就系话睇过啲资料咧，有啲人就话我哋喺我哋嗰个古代文献同埋咧嗰啲嘅铜器上高咧，都有呢个猫嘅纹饰，都有养过猫。 系， 但系好似养猫普及咧，系好迟嘅事啦，应该就系、是。可能是秦汉以后，甚至唐朝先。 唐朝都好珍贵啊，养猫都唔普及噶。 贵族嘅动物嘅宠物咯。咁只猫咧就有啲文献记载，就系、是、可能系南北朝嘅时候先至传入中国。 系。 同埃及唔同啦，我哋知道埃及系拜猫噶 嘛。我哋中国有猫，不过咧就我哋唔系叫做猫，喺出自呢个庄子嘅《秋水篇》啊。佢形容貓咧就話馬咧就依個奇蹟就可以係良馬可以幫助咧，貓係暴鼠嗰種咧，佢唔係叫貓，佢叫做李生。 哦， 狐狸嘅李， 《秋水篇》裏邊李生就係貓。 貓李嗰只李生就係野貓嚟嘅，係、嘛？所以貓咧其實都係外來傳入嘅。 然後純化， 未純化嘅中國嘅貓係未純化，野貓。純化咗個貓咧，就話其實最重視貓嘅國家就係古埃及。係啊，古埃及對貓嘅寵愛，你好多人包括我不知。當時喺古埃及啊，殺貓咧係要判死刑嘅。 哦，咁嚴重 啊！好嚴重啊！ 好似話有貓嘅木乃伊。 係啊，有貓嘅木乃伊。係啊，胡作！如果你殺死只貓，要判死刑嘅。所以貓係古埃及最重視一樣嘢。 呢個有冇啲文化嘅因素喺度咧？因为我估猫的性格咧，同我哋中国人重实用咧，系有啲距离嘅，所以我唔会驯化猫嘅，我哋驯化猪、驯化马、驯化牛、驯化鸡，我哋唔会驯化猫嘅，咁奇怪嘅，点解？ 唔系因为问题就话我哋讲话你喺动物分类上咧，老虎都归入猫科，咁啊一个笑话就讲咧，就话其实就系老虎就系猫嘅徒弟。咁、 哦、 啊，問題貓咧，又佢問個體型細啫嘛，所有嘅嘢咧，老虎都跟住佢，只有貓有樣嘢冇教佢，就係、是、貓可以上樹，老虎上唔到樹。 但係仲有一樣係老虎勝過貓嘅、老虎識游水， 老虎識游水， 貓係唔識游水嘅。 哦，咁呢個就可能 咪即係青出於藍。 咁、但係問題就話好後來老虎發惡想食個貓，只貓一跳上樹就搞掂咗。你係搞掂佢只貓。 不過貓係老虎上唔到樹，可能同佢體型好有關係。 呢個讀個動物分類學咧，就係、是、現代或者近代嘅動物學家，佢按照自己嗰個知識去分嘅，咁因為天生萬物咧就唔係按照我哋嗰個意願去做啊嘛。咁老虎咪可以爬樹咧？其實有啲老虎係可以爬樹， 係。 咁啊，個品種好多嘛。老虎其實有大有細嘅。 咁啊，譬如有西伯利亚话东北虎系比华南虎大只， 东北虎最大噶潘 Sir， 比狮子仲大， 系啊，东北虎仲可以诶，万力嗰只熊嗱，依家讲咧就究竟公虎龙虎乸冇虎乸，我哋讲老虎乸，冇讲狮子乸老虎乸，狮虎同公虎熊虎啊，熊虎系劲过老虎嘅，点解咧？嗱，你又不可不知咧，李时珍嘅《本草纲目》啊，列咗好多虎嘅嘢可以医病嘅。啊，譬如虎骨，啊虎嘅皮、虎嘅肉同埋虎嘅屎啊，都可以喺医病嘅《本草纲目》写晒。但系佢李时珍就列明，仲有一只嘢，啊虎嘅眼睛，虎嘅眼睛个医病嘅。所以我哋有个人啲养虎嘅一个最出名嘅，嗰阵你唔知两位有冇听过，叫戚继光。 哦， 系 啊， 戚继光就养嗰只老虎，后来佢就患只眼患咗毛病啊，个中医就话俾佢听，你用咗个虎嘅眼睛嚟医病，咁佢就将佢养咗嗰只老虎咧，就拎佢嚟医。咁当时嘅记载，戚继光佢养嗰只老虎，个老虎一日食两只猪嘅， 咁犀利， 好犀利。老虎就话普通土老虎每只虎都至少每日食六斤羊肉嘅， 嗯， 三只老虎就食十八斤。佢咧食羊嘅，食豬啊，成日專中意食豬。 嗯， 老虎最中意食豬肉。 嗯， 啊，用豬嚟喂嘅。所以你嘅戚繼光，嗰啲我哋講呢個虎咧，就變咗冚唪唥。以前嗰啲皇帝都有一種寵物中意養虎噶， 係 有養虎嘅習慣嘅。咁啊，全部出嚟。咁啊，養貓就少啲嗱，因為養貓咧，以我哋睇歷史記載，一個最出名嘅貓奴養貓就叫做明熙宗。 哦， 明熙宗啊，嗱，佢十四岁登基啊，做咗七年皇帝啊嘛，佢、 嗯、 明光宗嘅长子啊，但系佢系猫奴嚟嘅， 系 猫痴嚟嘅，呢个系明熙宗。 明熙宗 啊，养猫养到好劲嘅，佢、哦、皇帝养 猫。我以为佢中意起屋嘅啫，即系中意斗 养猫， 原来中意养猫。 养猫、嗯，不过我哋讲咧，喂，而家讲起讲咧，就话头先阿潘兄咧讲做啲咁多嘅老虎，其实东北虎系最大型嘅。 咁啊，size最大。 我哋咧嗱，咪有只老虎，我谂好多听众都熟噶啦。有个名叫 Richard Parker，、 嗯、 就少年派 嗰、哦那个奇幻漂流啊， 少年派奇幻漂流。 嗰只唔系东北虎、啊， 嗰只系孟加拉虎。 孟加拉虎。 所以啲人话喂，唔系嗰只老虎咁鬼瘦噶，瘦骨嶙峋。其实佢唔系东北虎，佢系华南虎。 但系戏里边嗰个老虎系佢个自己嘅自我嘅投射嚟噶嘛？ 系 佢喺个船嗰度漂流咁多日冇嘢食，个人啊瘦，个老虎梗系瘦噶啦。睇戏嗰啲人就好似唔理想问下， 唔理想话题啊，即系讲哎呀咁鬼瘦噶啦。但系问嚟中国人最熟悉嘅老虎咧，咪就系武松打虎嗰只叫做吊睛白牙虎咯。 咁呢个系咪东北虎咧？ 依个咧嗱，依个咧话叫华北虎。因为水浒传嗰地活跃嘅地带喺山东啊， 山东咯系咯， 东平县嗰度啊嘛，梁山伯嗰度啊，景阳冈啊嘛，景阳冈喺山东啊嘛，山东嗰啲咪华北虎咯，唔系东北虎。 咁华北虎应该系接近东北虎， 接近华南虎， 唔系华北，其实 接近华南虎， 系 华南虎咪同马。 名嘅时候咧，就中原地区已经冇老虎啦。 系 呢啲咁样嘅分类嘅俾名咧，都系晚近嘅事情嚟嘅。咁你到宋朝呢，因为宋朝我哋知道北方系有好多水嘅，咁先有梁山伯呢系有水又有水军㗎嘛。咁喺到元朝嘅时候北方残破呢，就嗰啲水道呢就变成陆地。咁、 嗯、 所以可能喺嗰段时间呢，因为元末北方残破呢，就会令到中国华北嘅老虎绝迹。咁就走咗去华南啦。咁其实华南就冇话分华北虎呢个名嘅，因为成个中国呢大江南北，即系以前人少嘅时候咧，嗰啲虎系走得系可以相通。咁当啲老虎嘅栖息区变成一个孤岛嘅时候，冇办法沟通咧，佢就陆续会灭绝啦。香港都有个老虎噶，咁我哋记得细个就睇报纸都话 华南虎嚟噶吓。 最后一只华南虎冇啦，咁啊， 城门水塘嗰度附近好似系。 是 我哋所知应该都系喺警察博物馆睇到张照片，咁啊，嗰只应该系一系孟加拉虎，一系华南虎啦，因为佢体型就唔 系 好巨大嘅， 即系 佢两个人就孭得起佢啦，即系佢用嗰个担挑挑住，绑住对脚，咁我哋睇张相就系咁样，啊，咁阿潘兄你冇理由睇过嗰个新闻报道嘅，好似1930几年 啊嘛，喺旧报纸啊嘛，喺旧报纸。啊，咁讲起猫咧，就最比较多人知嘅就狸猫换太子呢个古仔咧。 系， 咁可能到宋朝咧，先至开始民间多啲养猫。 佢所謂狸貓其實真係家貓嚟嘅啫。 係， 咁就唐朝就貴族先養嘛。 貴族啊，好啊，就特殊好珍稀動物嚟㗎嘛，養貓係。 冇乜記載話啲人養貓嘅。 係。 貓應該係好難 養的。狗捉老鼠嘅喎，係貓捉老鼠喎，因為未曾馴化啲貓啊嘛。 冇錯，冇錯。 而家就講狗拿耗子啊，多管閒事啊。 係。 古代可能都 好似明朝嘅人咧，开始写多啲，有讲啲猫捉鼠啊，养肥只 猫。猫嘅人系多咗，因为养猫除咗捉老鼠冇乜用。 系 狗啊，唔同啊，狗啊， 即系幻想啦。喂，猫咧就即系以前咧都有人食猫肉嘅，佢叫咩？龙虎龙虎凤系嘛？ 龙虎凤 系嘛？三样嘢汇埋一齐啊嘛！即系我哋细个听见咧，都觉得 你冇食过， 我冇食过， 我食啊，爱食得食过， 食过。咁你嗰啲全猫宴啊，全鼠宴，我谂你食过好多嘢啦。 有句 我系唔敢食啦，啫。 俗语老狗乱猫衣，食死冇人知啊！猫咧就要食老猫。 是吗？ 狗就要食细狗嘅，老狗唔食嘅。 哦，咁样嘅原来。哇，咁啊，潘兄，你有冇食过？其实即系猫同狗咧，以前 猫我 就唔犯法噶嘛。 其实照样食嘅，喺香港都系。 系。照样食。 咁其实咧就 而家冇啦，系嘛？而家都好少听人食。 即 係而家肉食選擇多， 麻煩啫。其實歐洲都有人食狗嘅。 係， 咁但係就佢哋嗰啲白種人干涉你黃種人食狗啦。係。 咁 啊，韓國搞奧運嘅時候就唔俾食狗啦，因為怕咗嗰啲外國朋友。 哦， 係。 我哋冇《水浒传》嗰描述嗰个吊睛白牙虎啊，因为叫吊睛啊，就话只老虎只眼系向上翘起嘅，所以咪叫吊睛咯。 哦、我以為佢好似 白牙就係因為佢係唔係講明佢唔係東北虎，東北虎就唔係白牙嘅，個白頭嗰粒牙色，佢係三條紋，中間有一洞咁樣樣嘅， 好似 個王字咁樣，個王字咁樣先變咗百獸之王，有個王者之風。就所以咪形容老虎嘅成語好多，我哋今年好多個叫咩為虎呢個咩呢個呢個係虎虎生威啊，龍騰虎躍啊。山龙活虎啊，咁啊，全部都系 有一个成语，可能阿飞哥你可能好熟，有一个叫做咩虎尾春兵 啊。 呢个虎尾春兵系咪就系出自系《易经》里边嘅典故咧？嗱，我哋知道虎尾春兵好易解啦，春天嘅冰啊薄，老虎嘅尾你又唔踩得噶嘛，你踩一踩佢咬你，咁都系话即系嗰个处境好危险。 系。 但是好似易 经有讲李虎尾， 系咯，李虎尾 个李虎尾，即系叫做老虎尾巴摸不得嘅，就系咁样啊。又系从易经嗰度讲李虎李卦里边嘅李虎尾。 个春兵咧就可能系嗰个揭嗰坤卦李双兼兵字， 李双兼兵 字喺有双咧 就 有兼兵啦。 啊， 咁要小心啦咁样。 但系嗰个李双 老虎尾， 李双兼兵字佢系有一个好兆头嘅，系咪？即系你一步步啲兵就坚硬啦，就唔怕踩。 其实呢个有几种解读嘅，即系你结到有伤咧，可能会结冰啦。咁你结冰之前咧，你要有啲准备啦。 系，哦，原来如此。 即系你冰上面行你跣脚噶喎，搭到只蟹咁噶喎。 好啦，我哋又要听翻只歌咧，翻埋嚟继续同大家讲呢个虎年，讲呢个老虎。咁啊，我哋今年咧呢个壬寅年啊，壬就属水，水咧。就是在顏色上，我哋五行上金木水火土的水是屬黑色， 嗯、 所以今年的老虎叫做黑虎。 黑虎， 有些人話水虎咧，但水為黑， 係 啊北方嘅屬啊北方為水，水為北方為黑虎，所以今年黑虎。所以我哋播放首歌咧，就是、陳奕唱的《黑老虎不要太驕傲》， 英傑。 山去大声的呼叫，我要万兽结集，敬我众兽王。看我健壮威武，大家应尊敬。看我步势有劲，勇猛又有谋。 莫太骄傲呀，莫太骄傲呀，黑老虎不要骄傲，你莫要太骄傲。 清白怒吼敬千里，我要万兽先服敬我。 我做兽王，看我见你英伟，大家应称赞，我要万兽仰望，拜我做兽王。 莫太骄傲 在北京，商务部回应美国商务部，将33间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未经验证清单。发言人说，美方以所谓无法令人满意地完成最终用户访问而导致其诚信无法核实为由，将中国实体列入未经验证清单，中方坚决反对。发言人说，近年来美方将出口管制作为政治打压和经济霸凌的工具，不断采取单边措施对他国企业、机构和个人进行打压压制，比中美企业间正常经贸合作制造困难和障碍，对国际经贸秩序和自由贸易规则造成严重破坏，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严重威胁，这样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亦都不利于整个世界。发言人认为，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回到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和国际社会一道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多做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07点，升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6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6，日元115.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2，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7美元，卖出1822.5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星期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冬奥直击。主持徐家乐、邱雨勤， 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全力直击在寒冷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将会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 还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一起来支持国家和香港运动员。 情人节，无论有没有情人，都要听情人歌。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作为好似我呢啲咁嘅坏男孩，梗系拣呢一首歌啦。 梦中情人极好笨，我唔信我靠真心改变缘分，就是被狂吻。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天下有情人 终成眷属。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决赛，谷爱凌为国家队攞到今届冬奥的第三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经典广播剧《人日 家家喜，1980年作品。 人日人人都喺屋企，先至容易引起顾客注意我哋。记得我哋听日开市。 李学斌， 人日家家喜，边个唔开心啊？ 陈炳球领衔主演，2月9日开始，一齐重温《人日家家喜》。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医生， 小朋友比较多的慢性病可能是譬如气管敏感啊、哮喘啊、湿疹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各种各样嘅脑梗啊、抽筋啊嗰啲情况。但系所有头先我提及呢啲慢性病咧，其实都适合打针，我哋都鼓励佢尽快打针嘅。而喺小朋友身上咧，真正比较严重，我哋要小心，唔可以直接打针嘅病症咧，非常之少。譬如就对翻今次喺香港刚刚可以去到12岁以上小朋友打嘅伏必泰疫苗咧，除非佢曾经试过对伏必泰疫苗，或者佢一个主要嘅 PEG 成分入面发生过严重嘅过敏反应。除此以外咧，无论包括咗食物敏感啊、湿疹啊、哮喘啊呢啲小朋友咧，其实全部我都鼓励佢尽快打针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最受关注的全球性公共议题。知名印度裔作家阿米塔夫·戈什的新书《绿豆蔻的诅咒》试图为气候变化把脉。他大胆指出，阅读气候变化就是阅读人类一页暴历史。西方殖民主义对人类生活和自然环境的暴力剥削，可以从绿豆蔻的历史开始。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欧洲征服美洲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位于印尼最东端的班达群岛盛产绿豆蔻树，欧洲人以最快速度登上群岛，对绿豆蔻和绿豆蔻贸易进行垄断。一个故事揭示了人类历史一直与香料、茶、甘蔗、鸦片和化石燃料等材料纠缠在一起。戈什指出，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建立了一套机械论的地球观，认为地球上的所有资源和大自然环境都是为人类发展所用，除此再没有其他价值。从殖民征服到现代化及扩张军事，已经完全依赖在石化燃料的流动，因此拥有资源对于弱小地方而言不是祝福，而是诅咒。他们随时会被西方殖民者看中而招致杀身之祸。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继续翻翻嚟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嘅广东广西，今晚嘅话题就讲虎年讲老虎。咁啊，直播室度有啊詹益光， 大家好； 电话度有啊潘国森， 潘兄好， 大家好。 好啦，我哋继续讲老虎咧，就话不如讲一个虎字啦，詹 Sir。 系 一个虎字就其实甲骨文里边咧就同而家个唔同，甲骨文里边个虎字咧又。同而家個虎變嘅上半部差唔多，係象徵個虎頭，同埋好似個七字嗰個咧，其實係象徵嗰啲虎紋。但係下低嗰個咧，喺甲骨文原本咧就其實有虎尾，同埋有虎腳。咁啊，而家演化咗就好似人腳咁樣。慢慢咁演化。 咁呢個係因為佢造字呢個象形咧，佢係嗰個造字者，佢係用側面去睇嘅老虎，同埋。 定係用正面去睇啦，係嘛？因為你如果個苦字咧係後來發展寫咗落去咧，就變成後來楷體咁樣啦，即係我哋接近我哋而家呢種寫法啦。咁如果你睇到寫個苦字咧，即係除咗書法家會去寫翻嗰個大篆小篆或者鴿骨啊或者金文之外咧，都唔會咁樣寫噶嘛。書法家就喺清朝是流行咧，就将个苦字一笔过咁写， 系冇错， 系咪啊？好似雍同和啊，咸丰唔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雍同和就最出名就系写一笔过嘅苦字，就大家都即系有啲人就以得到佢个苦字为荣嘅添。咁啊有我见到喺。在那个南京，南京有一个明朝的府邸就叫尖王府，就是我的尖但跟我没关系。他那里就有一个一笔的府字，我不记得了哪个写，就不是雍同和的字。即用一笔过来写府呢是很流行的。这个绝对不是金文那种写法，金文就是侧身侧面嘛。咁我们见到呢先秦嗰啲府嘅嗰啲器物啊，铜器嗰啲就好多系侧面嘅， 系 老虎嘅像。呢个可能古人睇老虎系咁，唔敢正眼睇老虎，侧面去睇。 咁你啊，从呢个书法上嗰个虎字咧，亦都从一个画画嗰度讲虎啊，好多画画嘅写画虎嘅专家喎。嗱，最出名嗰个叫张善使。就 系 画虎专家。另外一啲出名嘅画家都中意画虎嘅，包括徐悲鸿。包括呢个赵少昂，都有画老虎噶，所以画虎咧就变咗都系通常都成为画家嘅一个对象。咁我就最喜欢嗰个系西方嗰个画过老虎嘅专家，唔知阿詹 Sir 有冇留意到？我系佢嘅 fans， 叫做达利，西班牙嘅画家，超现实主义。我觉得 佢有画过老虎嘅， 我画过老虎有叫做《两只蜜蜂嘅梦境》啊。就讲佢搵个老婆全裸瞓喺个石上，然后两只老虎扑过去，仲加支长枪。嗰幅画咧就超现实，即系用弗洛伊德个心理学，但系里边就充满色情嘅 梦境嘅分析， 梦境分析、 情色啦， 情色 系色情， 冇啊情色啊，攞支枪就对住个老婆咧，嗰支枪就其实就系象征男性嘅生殖器， 系， 所以我哋有情色嘅意味喺度。 系呢、个画咧，我冇乜留意到，因为西方人画虎咧，应该就系近现代咧就懂得，因为诶见到实物啊嘛。但系如果你喺古代咧，十四五世纪以前，根本佢哋唔会画老虎，偶然有一啲嘅画作嘅里边嘅老虎系画成猫咁。有我见过有一幅画，我唔记得咗叫咩名，佢就系讲一个 B B。扶住两只老虎，据讲呢个老虎就系一位将军喺印度嗰度咧俘获两只老虎，但系嗰两只老虎死咗，咁啊翻嚟叫个画家画佢海船图，个画家哇老虎系咩嚟噶？咁佢好似猫嘅，咁佢就画咗两只大猫，但系一个 B B 企埋去咧，你做一个对比咧，嗰两只猫只系比个 B B 大唔系好多嘅啫， 系 啊，但系个样就系猫。咁仲有一樣有趣咧，就係畫老虎，我哋中國人就好多啦。但係咧，日本人同埋韓國人畫老虎咧，佢就喺中國人嗰啲老虎裏邊抄過去，因為可能佢哋見嘅老虎都係。 因為韓我哋叫個東北虎啊，韓國人就叫住朝鮮虎，佢哋叫朝唔係就可以叫西伯利亞虎。 俄羅斯人叫西伯利亞虎， 西伯利虎佢就俄國人就叫朝鮮虎。 所以做老虎都系， 即系嗰老嗰类虎嚟嘅。 老虎好多变，但系好有趣。我哋见到咧，韩国嗰啲名画或者日本啲名画咧，如果你喺十五六世纪以前啊，阿潘兄唔知道有冇见过咧，佢哋将个老虎画又系画到咧，俾我哋睇穿咗，就系佢对眼啊，佢对眼咧就唔可以依啊戚继光嘅。点解咧？佢画对眼好似猫眼咁，因为猫眼嘅瞳孔咧就会个光线少咧，佢就会拉直咗嘅。但老虎是不会的、老虎就是圆的喎，同埋 是 咪啊潘兄？ 老虎咧就因为佢唔系话，即系佢喺山里面住啊，就唔会走出嚟。好似草原上面啊，或者日头公日白狗出嚟啊，咁可能就佢即系喺光天化日之下活动嘅机会比较少，所以佢就冇需要有呢样嘢咯。 啊，咁头先讲啲苦个书法咧，近前嗰排就出咗个笑话，咁我哋熟悉嘅汪阿姐咧，就新年啊苦年就少不免写下书法啦。咁记者咧就话，哎呀，汪阿姐，乜你写个字好似粗口字咁啊？乜唔知道咧，连个苦字可以咁写？就其中一个写法咧，系一笔直笔向下嘅。 系啊， 就唔系平时我哋嗰个苦字咧，就两只脚啊嘛。咁有啲小朋友咧就话呢个字喂好似粗口字、哦，咁其实就佢唔识个苦字，咁即系可能我哋即系个教基础教育里面书法个部分咧，就真系完全好大缺失。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咧都要带个墨盒翻学嘅，咁而家可能就因为你带个墨盒好麻烦啦。不过其实可以用日本嗰啲科学毛笔啦。 不过都阿潘兄啊，即系你讲呢个咧，由我哋教育上边啊，我又好似要查香港教育台嘅嗰个香港嗰个书法教育真系好恐怖，要啲细路去写，但系有冇老师教过佢哋咧？ 其实个问题系 佢唔识揸筷子，亦都唔识揸毛笔，你叫佢。 因为老师都唔识写嘛，咁你点教咧？好多时咧就系、是、要教嗰啲科目咧，就老师未学过去教。咁近年最严重嗰件事就 系 叫通识教育啦，即系佢冇读过噶，咁你冇读过，你又要扮你识，咁其实叫个老师去考，佢都未必考得到噶。 呢个真系将来有机会，即系可能要讲讲 先啦。其实佢系应该，如果你话要推广书法书道咧，你其实可以请一个专门教书法嘅，兼职，你就唔好逼嗰啲现职嘅，佢都唔识写，你逼佢教，咁你点教咧？根本佢教唔嚟，佢自己都唔写嘅。咁所以系有啲即系个体制上唔够弹性咯。 所以相对嚟讲，日本人咧，佢哋就好啲，成个社会有风气。如果 呢个系政府逼啦，你学校教育当局逼你要做嘅咧。 但系一来就个文化咧，佢哋比较重视啦，起码佢每年都会选一个汉字代表嗰年， 系 嘛？咁又请个 大 师写出嚟， 写大字冇用啊嘛，你冇得表演，冇得威啊嘛。你又弹钢琴唔同，我第日出去弹个钢琴俾人听，佢写字俾人睇，边个睇啊？首先个父母都唔系好中，唔系特别中意佢写毛笔字乜鬼啫。 不过头先阿飞哥讲开咧，个赵张善子啊， 张善子 咧，其实佢个子字咧。佢嘅正確嘅寫法咧，佢有即係內地人就係即係當佢我哋嘅孖寶嘅孖字。係 係。 咁但係你阿張善子自己提畫咧，佢成日都係提善子。係。佢就係阿張大千嘅哥嘛，係咪啊？佢畫虎咧，喺民國嘅時代，佢有虎王之稱嘅。 係啊。 因為當時畫虎係最出名係佢，好似佢喺画呢个老虎喺抗战嘅时候咧，佢亦都表现出一啲民族气节嘅。咁、因为抗战嘅时代咧，1937就抗战爆发啦。咁啊，38年咧就直情都系我哋广东即系广州都沦陷埋啦。嗰、那个南京大屠杀又发生咗啦。咁啊，张善子咧就表达咧佢嗰种愤慨咧，就画咗一幅好巨型嘅画，就叫做咩咧？叫做猛虎吞日图啊！佢猛虎吞日系咩？即系个老虎咧，企喺个悬崖上高，啱啱个落日咧，就个虎头下低，个老虎张开个口喺度怒哮，就要吞噬嗰个日头。 系 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咧，佢嘅寓意咧就系、是、抗战， 系 要将日本嘅侵略者咧打倒。咁所以呢个民族气概咧，又唔系太多。畫家咧有阿張善子咁強烈， 係 啊，咁後尾佢最後佢周圍奔波咧，係為呢個抗戰籌款咧。佢1939年、40年去咗美國，去咗紐約舉行佢嗰啲猛虎畫展，咁啊籌款咧嚟到接濟嗰個前線嘅， 係 啊，咁佢喺嗰度咧就認識咗飛虎隊嘅陳立德將軍。就为啊陈立德将军咧就画咗一幅，佢平时画嗰啲虎咧都系写实写真啊嘛，但系画嗰个今次帮陈立德将军画嗰个咧系两只飞虎，有翅膀嘅虎就比较少。 咁啊如虎添翼啦， 系系，佢就有呢个意思。 所以个二虎添，我而家喺今年呢个虎年咧，我收到人哋恭贺年嗰啲商界咧，就唔系叫做阿詹碧光，又唔系叫做如虎添翼，呢个香港人最中意玩嘅，玩呢、這个呢、這个 食字， 食字系食字，叫做如虎添翼。亿万个亿啊，千亿个亿，即系做亿万富翁啊！ 呢个 唔系如虎添翼啊，如虎添翼啊！ 系咁啊，当然希望个个听众咧都如虎添翼啦。 唔系添翼啊，添翼唔够威啊，要添翼先得啦，系嘛？ 呢啲充分反映我哋香港人务实。 但系虎咧就唔系大财嚟运财嘅，虎就代表威信， 嗯、 代表一种我哋嘅虎虎生威。所以古代咧咪有一种嘢咧，就 系 用虎嚟做嘅，叫做虎符。系。啊，军事用嘅系嘛？阿潘兴啊， 咁我哋讲到 虎符， 就要讲埋龙啦。因为咧，虎同龙咧就经常并列嘅。咁喺中传统上面咧，龙咧就代表君主，代表天子；虎咧就代表武将。咁所以个虎符咧就系我哋调兵用嘅。 系调兵用， 佢个虎符啲形制有冇咩特色嘅咧？阿潘兴。 佢應該係兩邊 合埋，合埋就一樣，就變咗你嗰啲文字各方面咧，全部要全部。我哋睇《三國演義》啊， 一半啊嘛， 《三國演義》未睇到當年赤壁之戰之後，諸葛亮就偷咗曹操個虎符，然後就攞住呢個虎符咧，就揾阿張飛搞掂荊州，揾阿關羽就搞掂襄陽。 嗯， 哇！气到呢个周瑜死死下，呢个咁样问题，赤壁之战就变咗吓，佢咁简单，一个虎符就搞掂咗两笪地方，一个荆州，一个襄阳。 系 系，呢个军事就系讲到个虎符嘅重要性。 因为有时我睇到即系有关嗰啲记载或者系嗰啲文学作品啊、影视里边讲，嗰、那个虎符一合，那个虎符就调动到个军队。我自己感觉咧，就觉得佢喺乜嘢机制之下保证呢个虎符嘅真？同埋有效咧，即係個信道效道點樣保障咧？即係 佢人一佢係兩邊啊嘛，佢兩邊有啲坑民咧，就係、是、一定係嗰一套兩邊先合得埋。如果你唔係嗰套咧，你合埋根本左右又唔同樣啦，同埋根本合唔埋啊！即係佢有啲坑民一粒突位咧，就啱啱好似入筍咁入到黑。 咁你全國咁多軍隊係嘛？你講得即係細嘅朝代都幾十萬軍隊噶嘛？你几十万军队，你唔系一个虎符 喎。哦，唔系佢嗰个虎符咧，就系 点样去 分嘅？ 点样去组织 咧？一份咧就系嗰个 在外嘅将帅，一个就系 将帅在外一边啦。咁就个使者一边啦，即系君主一边。咁所以信陵君道符救召啊嘛。 系啦，冇错啦。 咗个虎符咧，就去合埋咧。咁你插到个符都唔得，嗰个大将佢进起佢唔系，你有冇搞错？你个时间唔系几对路，所以插到个符咧，佢都唔想喐，咁就唯有咧就一嘢就打翻佢，就叫呢、這个嗰、那个朱亥啊嘛，我唔记得朱咩啦。咁啊呢个信陵君道符救召啊嘛，就系、是、要揾嗰、那个魏王个。嗰、那个外机咧就去偷咗个虎符出嚟，然后就去到个前方嘅军队度咧就夺权，但系嗰个大将就唔听。 系、 咯，个符系啱啊，但系因为个使者唔啱啊嘛，咁所以照样要搏死佢。 所以我觉得虎符嗰个功能咧，可能我哋系美化咗。 系啦，好啦，阿詹 Sir， 我哋听首歌先。呢、這个就 Survival 唱嗰只，呢个就系阿史泰龙嗰只歌咧，就是、我哋讲Ricky 嗰只嗰套电影。Eye of the Tiger. Oh, Tiger.、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话，屯门梁景村梁洁楼在前日的卫封检测行动中，发现超过50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情况令人忧虑。由于梁洁楼具有极高感染风险，检测仍在进行中，结果尚待确定，决定延长围封时间，目标是在听日上午约10:00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说，梁洁楼排放的污水样本近日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前晚7:30起将梁洁楼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在前日和今日进行一共两次检测。截至今晚8:00，约有3215人次已经接受检测。屯门民政事务处为了为受检人士准备了即食面和饭盒等，亦为他们提供日用品和清洁用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将会向立法会申请260亿元注资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临时失业者可获发放一次过10,000元支援，前线清洁和保安员可以获每人每月2,000元，为期5个月。另外，基金亦都将向受疫情间接影响的行业提供资助。另外，林鄭月娥說，政府將修訂僱傭條例，日後如果僱主解僱不打針的員工不構成不合理解僱，但如果員工因為強檢或隔離不能夠翻工而被解僱，將會構成不合理解僱。員工因為受違風強檢或者是隔離檢疫影響而不能夠翻工，可以申請病假紙。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多个议员关注近日菜价因为供应不稳导致价格高涨问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事件源于有运送鲜活食品的跨境司机染疫，当局将会尽快为这些跨境司机派发快速测试套装，希望他们在过境前先自行做病毒测试，确保并没有受感染。实政原卓的田北辰批评现时检测站的数量不足，导致市民要轮候多时才完成检测。陈肇始说，当局知道有部分承办商向市民派筹，希望其他承办商可以尽量安排并设立关爱队，而政府正寻找地方设立更多室内采样站。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跨境货车司机抗议政府强制接种疫苗的示威踏入第11日。早前确诊新冠病毒的总理杜鲁多回应事件，认为示威活动应该停止，而部分抗议的司机转移堵塞连接美国底特律一条桥梁。加拿大政府的一个网站显示，桥梁的来往方向要关闭。较早前，当地一名法官颁布临时禁制令，禁止参与集会的汽车在国会一带不断响号，以免造成滋扰。警方开始在示威者设立的营地捡走大量燃料，又警告向示威者供应燃料的人可能会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06点，上升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77点，下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5，日元115.52，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1，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4美元，卖出1,828.3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的气温约为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为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星期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半小时的广东广西，咁啊，我哋嘅话题就讲呢个虎年谈老虎。直播室度有啊，詹咩光，有岑日飞，同埋咧喺电话度有啊潘国森。啊，我而家咧就谂起咧，我哋头先讲虎符啦，其实仲有一样嘢好具体嘅嘢咧，我想同几位倾倾嘅，就话有本书啊，我谂啊詹 Sir 都睇过啦，就呢个李志衰写嘅毛泽东嘅。李志衰醫生的毛澤東的回憶錄，李志衰就提到呢，他說毛澤東不刷牙的，他叫毛澤東刷牙，毛澤東就駁他，他說老虎都不刷牙，你的老虎的牙幾白，他就語塞，不懂回應。現在我們有必要就要向毛澤東解釋，為什麼老虎不刷牙，老虎的牙都這麼白，為什麼他要刷牙，毛澤東駁他嘛，你用什麼刷牙啫， 毛澤東毛泽东咧有好生活上有好多坏习惯嘅，其实就咁啊，但系佢亦都系一个领导人啦。你作为一个身边嘅医生，啊医卜星相喺佢心目中嚟讲，我就好卑微啊。你莫讲话你系李志衰讲啦，系咪啊？身边其他嗰啲大将啊、谋臣啊讲都唔听啦。实际上毛泽东嗰、那个生态学、生物学嘅常识咧，其实佢真系唔够嘅。 唔够嘅，所以问题点解？点解我哋人要刷牙呢？点解老虎就唔使刷牙？因为我哋人咧，嗱啲牙点解会蛀？蛀咧就主要就话我通常系食嗰啲叫做碳水化合物，有嗰啲咁咧叫酸性嘢，然后咧就同啲细菌结合，所以会蛀牙。老虎就唔会，老虎系食肉兽， 冇错冇错。 佢而且咧佢食肉兽咧，佢全部都食生肉。佢又唔食熟肉，所以佢啲牙就永远唔会蛀嘅。嗱，最容易蛀牙就话我哋食嗰啲糖分，即系碳水化合物啊。所以老虎唔会永远唔会蛀牙嘅，同埋佢嗰啲口水咧，就系、是、个酸碱度特别高嘅，所以我哋可以永远唔会蛀牙嘅。 清洁、啊， 我哋人又唔同，佢哋嘅口水都可以清洁。 不过仲有一样嘢咧， 狮子都一样啊，老虎狮子都唔刷牙嘅。 我哋要留意到咧，一个老虎嘅生命咧，大概系7年到嘅啫。一只成年嘅老虎啊，7年之后咧，佢啲牙咧一路脱落咗之后咧，佢冇力咧去捕猎啊，就等死噶啦。 系 狮子、老虎都系咁嘅。我人咧70年都嫌短啦，系咪？咁你谂下一棚牙，喂，你十几十岁之后。那個就是恆齒嚟嘅咯喎，咁你係咪真係要認真保養咧？咁呢啲常識真係，但係佢領導人唔中意俾人哋窒噶嘛，所以你一窒佢，你就弊啦。毛澤東嗰把口幾犀利，乜嘢咧佢都講到道理出嚟，點解唔夠佢講啦？係嘛？ 嗱，我要補充一下啦。嗱，其實我哋時都喺度刷牙啦，其實我哋要刷嘅地方咧，就唔係牙嘅表面嗰啲珐琅質噃，最緊要咧就刷。刷嗰个叫牙周组织啊，即系嗰度牙缝嘅地方，就系牙肉同埋牙齿之间个罅位系最紧要嘅。 系， 咁你猛咁刷个牙齿面咧系冇用嘅。 系， 咁啊呢个第一件事要补充啦。第二件事咧就系、是，其实咧，我哋人类社会咧，我哋个饮食习惯系变咗。古人咧就冇食咁多啲精糖嘅，即系我哋而家系好 精制糖 单糖啊。蔗糖啊，葡萄糖啊少咧，主要食蔗糖。咁咧就古人就冇咁多蔗糖食嘅，就系、是、食米啊麦啊嗰啲咧就冇咁容易蛀牙。咁而家啲细佬哥点解蛀牙最多？食糖食得多。 系 咁啊，古时咧就冇好少呢类咁样制炼过嘅蔗糖啊嗰类咁样食。 古人吃 或者麦芽糖啊，即系佢儿糖啊， 冇错。 古人系少啲食糖嘅。咁啊，牙齒保健當然係非常重要啦。咁咧，有啲人得天獨厚咧，恆齒之後咧，仲會再生嘅喎，第三副牙。 可以生第三富。 系啊，咁呢个大富大贵之争，嗱，武则天咧就喺六十几岁之后咧就出咗第三富啊，非常高兴。咁啊，曾经赋诗嚟记呢件事，不首诗我就冇读，我都冇乜详细睇过。咁呢个系非常之特别嘅啊。咁同埋牙咧，原来我哋普通人就三十二只牙，有啲多过三十二只嘅。咁喺呢个术数上面嚟讲咧，牙越多咧就越贵。 嗯， 所谓三十八齿皇后，你谂下，一个人生到三十八只牙，我哋三十二只嘅啫嘛，佢多咗六只出嚟。咁你话几奇怪咧个相？ 咁个口啊要大啲啦，系嘛？即系上学讲 咧，咁我哋 男子个口大咧就食四方， 口大食四方。 咁佢牙多个口一定要大噶，唔系你点摆得晒？ 个颚骨要长啲啊，因为现代人个颚骨咧就越嚟越短啊，所以生个智慧齿咧就有麻烦。咁而家我哋一般人生智慧齿咧，好多系倒生嘅，打横出嘅，唔够位啊。 阿潘兄啊。呢度咧，我又由老虎咧，我谂起有一个即系一个传说啊，好有趣嘅，都一个文化史上高嘅大事就系、是、虎溪三笑嘅古仔。 系 唔知道啊潘兄有冇听过呢个古仔咧？佢即系讲魏远啊，魏远，因为我以前诶睇有啲陶渊明嘅嘢咧，就睇到话。陶渊明、魏远咧喺连社嗰度咧，佢有结交。但系呢个《虎溪三笑图》讲多咗一个人嘅、哦，就系、是、嗰个道士啊，陆修静。咁、我哋见到而家咧，即系就算你现代画家都有画嘅，即系《虎 溪三笑》系啊， 即系喺一个绘画里边一个好常见嘅题目，同老虎一样，但系佢系虎溪、一条溪喺东林寺外边嘅一条溪。咁呢个古仔咧，好多时咧。我听睇到林语堂咧喺嗰个生活的艺术里边就啊就盛赞咧就系话呢幅图咧既反映出一种幽默，因为佢三个笑，不但止佢三个笑，侧边嗰养嗰只马嗰个童子都喺度笑，各有各笑，就再经过北宋苏东坡咧嚟到提一个题赞，提咗个赞词来就话。三个呢、這个陆修静啊魏远佢哋嘅笑咧，系佢哋有一种嘅啊，即系相视而笑啊，各有会心。但系嗰啲小朋友喺侧跟嗰啲童子度笑咧，就见到三个大人物一笑，佢哋就笑啦。咁啊，苏东坡就认为呢种现象咧，好反映到咧啲人性啊。咁但系我哋知道喺文化史上高咧，呢、這个就系、是。唐宋晚唐到宋朝咧，三教融合嘅一个象征，有啲人系咁讲。 系系所以呢个虎溪三笑就系一个文化上嘅象征，有一种艺术嘅意味啊。嗱，你讲古仔咧，我又谂起咧一个就唔系虎溪三笑，就话唐代个药王啊，孙思邈啊，所自己讲嘅古仔。嗱，孙思邈就系药王嚟，一个唐代即系医神。咁佢话佢咧有次咧佢啊经路经咧就遇到只虎拦住佢，惊到不得了，拦路虎，因为虎拦住佢，佢以为只虎要咬佢，点知个虎咧就表情嘅表情好似求佢咁样，咁佢睇清楚咧就发觉到原来咧个老虎咧嗰个喉咙食肉啊就啃骨啊。 哦， 喉咙有骨啊，其实个老虎向佢求救，知道佢系医生。要求救，咁佢本来咧就问题就话攞喺个喉咙度攞嚿骨出嚟唔难，最弊你去攞嗰阵咧个老虎突然间 一合， 咁你就成个膊头都冇埋噶啦，点搞咧？咁啊好咗佢后来嘅个药罗嗰度谂搵到个大嘅铜环，咗个罗铜环就顶住个老虎嘅口，咁然后就喺嗰度就攞嚿骨，然后就佢搽药膏，咁所以以后咧人哋啲中医啲人中医啦攞住个铜环嘅中医就表示佢系名医。 哦、 有个标志， 即系药王的传， 药王的传有个铜环，呢个咁讲噶， 几有趣。 不过我谂起咧，仲有咧，话头先我哋讲虎嘅好嘢咧，就谂起我谂一个唔好嘅老虎嘅古仔咧，就话好多年前立法会议员，立法会当时期嘅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啊，就大闹另一个立法会议员，话你读错字。个议员就读为虎作伥，黄毓民就话唔应该读为虎作伥。 系 阿潘兄，嗱你啊读音专家， 到底系伥定系伥咧？ 其实是 一向是行的，但是后来呢就有些 正音 所谓正音啦，就说要读枪，咁就搞到非常之多嘅风波啊！咁啱啱我先前已经写咗篇文喎， 哦， 因为搞呢啲正音咧，咁啊前嗰排求签啊嘛， 系， 咁咧嗰个报幕员咧就连幕教都唔识读，就读咗幕教， 系， 咁嗰呢个教字如果读教咧就系唔俾咁解啊嘛，即系呢个唐诗都有啦， 不许啊嘛，即系幕教即系不许， 系，会教富世觅封侯啊嘛，不教胡马度阴山啊嘛，咁你个。大学毕业嘅，做电视 都要大学毕业嘅啦， 肯定要大学毕业啦。连呢个教字可以读教都唔识，仲有呢个都未算离谱，声音都唔识，读个声音。 咁 所以真系，唉，听见咧，真系非常之 难以啊嘛， 都唔知点算。因为我哋有啲文化界朋友咧，就去投诉过俾嗰啲政府嘅部门，咁嗰啲监管部门嗰啲咩港管局，诶，呢唔关我哋事嘅。咁都唔知点算，你投诉俾个 咁，你香港真系冇一个机构正音嘅。 啊，唔系，其实就唔需要一个叫嗰个机构正音咁严重啊！呢啲系好小学生都识啦，声音啊嗰啲咁样。 我知道以前港台就有一位阿钟 Sir 咧，佢就系、是、 钟伟文， 钟伟明系嘛？钟伟明啊，钟伟明伟哥，就佢咧就所有出街嗰啲字啲正音都系要揾佢。做把关嘅，所以以前咧就系好多，不过有时又唔能够话怪得嗰啲后生嘅，因为成个社会风气都系咁样，即系重族。你话重族意严其非，咁确实系重族，人多胜人少，做正音嘅机构佢都系接受人多。 阿潘兄嗱，未话读残，咁啊，因为我哋广东人就成日讲残鸡。我都讲惯咗啦，咁其实残鸡嘅残字系点写咧？应该系企嘅企人边一个长，定系点？ 就呢个咯，即系为虎作伥呢个伥噶咯。 为虎作伥， 为虎作伥 就企人边。 而家读音啦， 读音啊。但系其实你查字典啊，阿詹 Sir 嗰个企人边一个长字咧，可以读伥，可以读残，可以读残都得，可以读长都得。 嗯，四个音啊。 因为而家嘅问题咧，就系我哋。好多字嘅字音咧，系字典收唔切嘅。咁譬如话，有啲好常用字咧，譬如个义碧云天，咁啊薄字嚟噶嘛，字典冇讲噶。但系我哋老一辈都识得系义碧云天啦，日碧西山啦，冇话义薄云天，日薄西山咁样读噶嘛。 我如果同读系 ，sorry， 潘兄， 字音都冇吓。 我就系话咧，我哋今日讲老虎啦，个虎字原来有啲地区啊，西南啊啲少数民族啊。佢将呢个虎啊，系几十年嚟啊，都系读作猫嘅。 系， 即系我就嗰日睇有份报纸，香港报纸佢报道，就系、是、西南好似系回族嘅，但系佢哋系讲汉语嘅。佢哋将呢个猫咧故老相传，唔系呢个虎啊，就读成猫嘅。佢点解你读猫嘅？唔知点解。总之咧，上一代就咁读。嗱，即系你义碧云天咧，你问下啲人，喂，碧同薄。原来系意思唔同噶嘛，你一定系读壁嘅，你冇理由读系啦，壁即系近也啊嘛， 系咪啊？ 佢即系嗱，咁即系个黄昏应该薄雾啊，定系壁雾啦？系咪啊？佢应该系壁雾嘅，但系我哋黄昏我哋又薄雾，喂雾点样薄啊？雾有厚嘅咩？呢个雾即系黄昏个雾，唔系浓雾落雨嗰啲雾，系咪？所以呢度咧，所以重族咧。有陣時咧係有個彈性喺度， 同埋你要需要個解釋咁又啊，詹 Sir， 你話有啲少數民族將個虎讀貓，你又唔知道《水浒傳》裏邊形容個吊睛白牙虎叫做大蟲，唔係叫做虎係叫做大蟲，點解虎叫大蟲咧？啲人就拗頭，點解虎變咗蟲咧？其實好多問題，中國人有兩個解釋。一个解释嘅就话，好多人将中国啲动物咧叫做虫， 嗱、 叫做禽家禽咧就叫做羽虫， 嗯， 啊叫做呢个龟咧叫做甲虫， 系， 啊叫做鱼咧叫做鳞虫，人咧就叫做螺虫，所以老虎咧或者猎手咧叫做毛虫，毛虫里边最大嗰种咧就叫做大虫，呢、這个叫老虎。 诶，咁佢又仲有一个讲法话龙咧就系、是。八重之长喎，系咪？ 系 轮虫，轮虫之长， 轮虫之长， 龙啊，轮虫之长。 呢个礼记有讲嘅，礼记有讲嘅。 咁但另一个讲法咧就话，哦，唔关事， 因为主要问题就是为什么老虎变虫呢？因为来自唐朝，由唐朝开始的大虫的名字从唐朝开始的。为什么唐朝以前没有呢？因为唐朝的时候唐高宗李渊 的爸爸 的爷啊， 叫 做李虎， 李虎是的， 所以被位 就叫叫做、 啊、叫做改将所有老虎变做虫，又咪叫做虎。哇！佢又呢个李虎嚟噶嘛？ 但系传说因为阿李虎咧，仲有一啲嘢咧，都系有被毁嘅、啊。就系、是、我哋成日有啲考古出土啲器物啊，叫虎子啊。佢话有啲人就话，因为个虎子咧被阿李虎嘅毁、啊，就叫做兽子，即系野兽嘅兽。有一种讲咧，就仲唔知系离谱定系真啦，就话。佢嘅避咗位之後咧，唔叫虎子，就叫馬子。 啊、 然後咧，我又再睇到一啲學者嚟解釋，佢話虎子咧，虎子係咩咧？虎子其實咧，說文就話係便溺器。但係有一啲學者咧睇見嗰個虎子就，喂唔係喎，飲酒器，好、 啊、 搞笑，我覺得。咁、然後咧個虎子又避位变成马子之后咧，有啲人就话：哦，虎子咧就系男用嘅，马子就女用嘅。哇，越解咧就越远、 啊， 所以有时学者呢啲专家，有时我哋都拗晒头睇佢解释，系嘛、啊？即系可能要睇多啲先知道真定假。 而讲就其实我哋讲虎年谈虎咧，其实谈之不尽，好多嘢讲噶， 好有趣。 好多你咪讲咪龙虎踞龙盘呢啲未讲喎，讲南京 系 啊，呢啲都未讲 地，虎踞龙盘之地，帝王之都 系嘛？讲风水啊，冚唪都未讲噶。 系系地名好多虎嘅地名。 系啊系啊，咁我哋时间 今年虎年咧，就大家大人虎变啊，就易经有讲噶。 系啊， 好似 君子咧， 好似老虎咁变化。 炮变虎变，易经里边讲有炮变有虎变。 咁系咪即系都系要变咧？ 要变， 不论你大人君子都要变。 好啦，咁。我哋讲讲听晚嘅题目嘅就系阿米哈同埋 Vince 张同大家讲品牌的价值，跟住落嚟就系那些年张伟基嘅音乐节目。最后播首歌就系叫做郭富城唱嘅《强》，代表老虎啊，够强啊！ 拜拜， 好啦，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那恨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那恨顶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